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00，唐纪十六。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。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，下诏称：王皇后、萧淑妃谋行鸩毒，废为庶人，母及兄弟并除名，留岭南。许敬宗奏，故特进赠司空王仁佑告身尚存，使逆乱余孽犹得为印，并请除削，从之。乙卯，百官上表请立中宫，乃下诏曰：武士门柱勋庸，帝华簪服，王以才性选入后庭，御众交为，德光兰业。朕昔在楚二，特贺先辞，常得侍从，扶离朝夕，宫捆之内横自赤宫，贫强之间未尝武目，盛情见兮，每垂赏叹，遂以武士赐朕，视同正君，可立为皇后。丁巳，赦天下。是日，皇后上表称：陛下前以妾为臣妃，含愿来祭面折廷政，此计事之极难，岂非深情为国，岂加褒赏。上以表示愿等，愿等弥忧惧，屡请去位，上不许。十一月丁卯朔，林轩命司空李基，基喜寿册皇后武事。是日，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。故后王氏，故淑妃萧氏，并求于别院，上常念之，践行至其所，见其室封闭极密，为峭壁以通石器，恻然伤之，呼曰：皇后淑妃安在？王氏泣对曰：妾等得罪为宫婢，何得更有尊称？又曰：至尊若念愁昔，使妾等再见日月，岂明此愿为回心愿？上曰：朕即有处置。武后闻之，大怒，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100，断去手足，捉九瓮中，曰：令二狱古罪，数日而死，又斩之。王氏初闻宣敕，再拜曰：愿大家万岁，昭仪承恩，死自无分。淑妃骂曰：阿武妖猾，乃至于此，愿他生，我为猫，阿武为鼠，生生恶其喉。由是宫中不畜猫。寻又改王氏姓为莽氏，萧氏为萧氏。武后朔见王萧为岁，披发沥血如死石状。后喜居蓬莱宫，复见之，故多在洛阳，终身不归长安。己巳，许敬宗奏曰：永徽元始，国本未生，权引彗星，月升明亮，今者元妃在旦，正印降神，重光日荣，绝辉遗息，安可反直之干，久益位于天庭， 道袭长义是为方于朕位，有父子之计，人所难言，是或范临，必应言献，肩高然顶，臣亦甘心。上召见，问之，对曰：皇太子，国之本也，本犹未正，万国无所系心，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危，今之国家已有政敌，必不自安，窃位而怀自疑，恐非宗庙之福，愿陛下熟记之。上曰：终以自让。对曰：能为太伯，愿速从之。西突厥胁壁达杜舍朔前使请兵讨沙波罗可汗，贾诩遣丰州都督袁礼臣策拜胁壁达杜舍为可汗。礼臣至碎叶城，沙波罗发兵拒之，不得前。胁壁达杜舍部落多为沙波罗所并，余众寡弱，不为诸姓所附，李臣竟不侧拜而归。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，义府容貌温恭，与人语比西夷微笑，而矫显即刻，古时人为义府笑中有刀，又以其柔而害物，谓之礼猫。显庆元年春正月辛未，以皇太子忠为梁王、凉州刺史，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，生四年矣。忠既废，官属皆惧罪亡逆，无敢谏者。右庶子李安仁独后中，弃替拜辞而去。安仁刚之孙也，人身赦天下，改元。二月辛亥，赠武士获司徒，赐爵周国公。三月，以杜之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，同三品。下四月壬子，莒州人谢无陵举兵反，前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。己未，上谓侍臣曰：朕思养人之道，未得其要，公等为朕臣之。来季对曰：昔齐桓公出游，见老而饥寒者，命赐之食。老人曰：愿赐一国之饥者。赐之一曰：愿赐一国之寒者。公曰：寡人之邻府，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？老人曰：君不夺农时，则国人皆有余食矣，不夺残药，则国人皆有余衣矣。故人君之养人，在省其征役而已。今山东一丁，岁别数万，役至则人大劳，取庸则人大废。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需外，余悉免之。上从之。六月辛亥，李官奏廷太祖世祖配祀，以高祖配昊天于元丘，太宗配武帝于明堂，从之。秋七月乙丑，西尔蛮酋长杨栋富 显河蛮酋长王郎奇、郎昆、黎盘、四州酋长王杰冲等率众内附。癸未，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八月丙申，固安昭公崔敦礼薨。辛丑，聪山道行军总管常之节及西突厥与哥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木谷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副总管周志度攻突骑师处木坤等部于燕城，拔之，斩首三万级。乙巳，秋辞王不失弼入朝。李义府恃宠用事，洛州妇人纯于氏美色，喜大理玉。义府主大理寺丞毕正义王法出之，将纳为妾。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，上命几世中刘仁轨等居之。义府恐事泄，比正义自缢于狱中，上知之，原义府罪不问。侍御史连水王义方欲弹奏之，先白其母曰：义方为御史，是奸臣不究则不忠，究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，为不孝，二者不能自觉，奈何？母曰：喜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，汝能尽忠以事君，无死不恨。义方乃奏，义府于年谷之下擅杀六品四丞，就云正义自杀，亦犹为义府威，杀身以灭口，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，见不可长，请更加堪当。于是对仗，敕义府令下，义府固望不退。义方三敕，上计无言，义府使驱出。义方乃读弹文，上事义府不问，而为义方回辱大臣，言辞不逊，贬莱州司户。九月，阔州暴风，海邑溺四千余家。冬十一月丙寅，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率众内附，以其地至浙巩二州。十二月，常之节引军至英梭川，与西突厥二万骑，别部属尼师等二万余骑骑至。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驰往击之，西突厥大败，追奔二十里，杀获千五百余人，获马及器械，绵亘山野，不可生计。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，言于之节曰：今兹虽云破贼，官军亦有死伤，成危轻脱，乃成败之法耳，何及而为此？自今长节方阵，置辎重在内，遇贼则战，此万全策也。又矫称别得止，以之节恃勇轻敌，委文度为之节制，遂收军不许深入。士卒终日跨马，披甲结阵，不生疲顿，马多受死。 定方言于知节曰：“出师欲以讨贼，今乃自守，坐自困毙。若遇贼，必败。诺妾如此，何以立功？且主上以功为大将，岂可更遣君父专其号令？势必不然，请求文度，非表以文。”知节不从。至横堵城，有群狐归附。文度曰：“此属似我玄师，还复为贼，不如尽杀之，取其资财。”定方曰：“如此乃自为贼耳，何名伐叛？”文度竟杀之，分其财，独定方不受。师玄，文度作矫诏当死，特除名。知节亦作逗留追贼不及，减死免官。是岁，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。函院上书，为楚遂良送冤曰：“遂良体国忘家，捐身殉物，风霜其操，铁石其心，社稷之旧臣，陛下之贤佐，吾闻罪状，斥去朝廷，内外忙离，衔接举措。臣闻晋武鸿玉，不以留意之诛，汉祖深人无会周昌之职，而遂良被迁，已经寒暑，唯吾陛下其乏色焉。福愿免见无辜，稍宽非罪，抚今微款，以顺人情。”上谓愿曰：“遂良之情，朕亦知之，然其背立好犯上，故以此责之，请何言之深也？”对曰：“遂良社稷忠臣，为单于所毁，昔微子去而殷国已亡，张华存而纲纪不乱，陛下无故弃逐旧臣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上不纳，愿以言不用，起归田里。上不许。刘季之子送其父冤，称贞观之末为楚遂良所赠而死。李义府复助之，上以问近臣，众悉义府之旨，皆言其往。几事中，长安岳燕伟独曰：“刘季大臣，人主暂有不遇，岂得惧自比衣祸？今血迹无罪，为先帝用刑不当乎？”上然其言，遂寝其事。二年春正月癸巳，分哥罗禄部至阴山大漠二都督府。闰月壬寅，上行幸洛阳。庚戌，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犁道行军总管，率燕然都护、渭南任雅相、副都护萧四业伐回纥等兵，自北道讨西突厥沙波罗可汗。四业惧之子也。初，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布真皆西突厥酋长，太宗之士率众来降。至是，诏以弥舍、布真为流沙安抚大使，自南道召集旧众。二月辛酉， 车驾至洛阳宫。庚午，立皇子显为周王。壬申，徙雍王肃节为循王。三月甲辰，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贵州都督。癸丑，以李义府兼中书令。夏五月丙申，上幸明德宫避暑。上自即位，每日逝世。庚子，宰相奏天下无虞，请隔日逝世，许之。秋七月丁亥朔，上还洛阳宫。王玄策之破天竺也，得方士挪罗尔娑婆妹以归，自言有长生之术。太宗颇信之，身家礼敬，使合长生药，发使四方求奇药一时，又发使以婆罗门诸国采药，其言率皆淤淡无实，苟欲以言岁月，药竟不救，乃放还。上即位，复议长安，又遣归。玄策实为道王友，辛亥奏言，此婆罗门实能合常年药，自鬼必成，今遣归，可惜失之。玄策退，上谓侍臣曰，自古安有神仙，秦始皇汉武帝求之，疲弊生民，足无所成。国有不死之人，今皆安在？李基对曰，诚如圣言，此婆罗门今自再来，容发衰白已改于前，何能长生？陛下遣之，内外皆喜。婆罗妹竟死于长安。许敬宗李义府袭皇后旨，诬奏侍中韩苑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前谋不轨，以贵州用武之地，授遂良贵州都督，欲以为外援。八月丁卯，愿作贬镇州刺史，即贬台州刺史，终身不听朝觐。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，荣州刺史柳氏为相州刺史。遂良至爱州，上表自陈，王者蒲王城前交争之际，臣不顾死亡，归心陛下。今岑文本刘季奏称，城前恶状已彰，身在彼所，其余东宫不可少时虚旷，请且遣蒲王往居东宫。臣又抗言固证，解陛下所见，足与吴季等四人共定大策，即先朝大奸，独臣与吴季同受遗诏，陛下在草土之臣不生哀痛，臣以社稷宽辟，陛下手抱臣颈，臣与吴季驱处重事，贤无废缺，数日之间内外凝密，力小任重，动离牵过，蝼蚁于齿，岂陛下哀怜？表奏不行。己巳，李官奏，四郊营器存太微武帝之祀，南郊明堂废伪书六天之意，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，亦请合为一祀，从之。辛未， 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，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。冬十月戊戌，上行幸许州。乙巳，田于治水之南。壬子，至泗水区。十二月乙卯朔，车驾还洛阳宫。苏定方及西突厥沙波罗克汗至金山北，先击触目昆布，大破之。其四金懒独路等率万余丈来降，定方抚之，发其千计与拒。又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：泥熟部素不服贺鲁，为贺鲁所破，鲁其妻子。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熟妻子者，宜归之，仍加赐赖，使彼明知贺鲁为贼，而大唐为之父母，则人至其死，不宜利矣。上从之。泥熟喜，请从军共击贺鲁。定方至叶叠河西，沙波罗率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。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余人击之。沙波罗轻定方兵少，直进围之。定方领步兵据南垣，攒硕外向，自将纪兵阵于北垣。沙波罗先攻步军，三冲不动。定方引纪兵击之，沙波罗大败，追奔三十里，斩获数万人。明日勒兵复进。于是葫芦屋等五弩失毕，西众来降。沙波罗独与触目昆、屈律绰数百骑西走，使阿史那布真出南道。五多路部闻沙波罗败，皆意布真降。定方乃命萧四夜，回纥婆润将胡兵取耶罗斯川，追沙波罗。定方与仁雅相将心腹之众祭之，会大雪，平地二尺，军中闲请四秦而行。定方曰：鲁是雪深，为我不能进，必休息试马，急追之可及，若缓之，必遁逃近远，不可复追，省日兼攻在此时矣。乃踏雪昼夜兼行，所过收其部众，至双河，与弥舍布真河，去沙波罗所居二百里，布阵长驱，径至其牙帐。沙波罗与其徒将列，定方掩其不备，纵兵击之，斩获数万人，得其古道。沙波罗与其子叠运、续延绰等脱走，驱十国。定方于是息兵，诸部各归所居，通道路至游邑，掩骸骨，问疾苦，化将邑，复生业。凡为沙波罗所掠者，悉括还之。时幸安堵如故，乃命萧四夜将兵追沙波罗，定方引军还。沙波罗至十国西北苏多城，人马激乏，遣人及珍宝入城试马。城主依居达官诈以酒食出营，诱之入，闭门执之，送于十国。 萧四业至十国，十国人以沙波罗受之。乙丑，分西突厥地至蒙池、昆陵二都护府，以阿史那弥舍为左卫大将军、昆陵都护。兴西王可汗压五多路部落，阿史那布真为右卫大将军、蒙池都护，继往绝可汗压五努施毕部落，遣光禄卿卢成庆持节策命，仍命弥舍布真与成庆据诸姓降者，准其部落大小，未望高下，授刺史以下官。丁卯，以洛阳宫为东都，洛阳官吏原品并如雍州。是岁，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，所思明有法制尽断。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，仍知吏部选事。祥道以为，今选司取士商烂，每年入流之数过1400，杂色入流增不全减。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，凡13465元，约准30年，则13000余人略尽矣。若年别入流者500人，足充所需之数，望有离阁。继而杜正伦一言入流人太多，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，而大臣但于改作，是遂寝。祥道林府之子也。三年春正月戊子，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，召中外行之。先是一者为贞观礼节文未备，故命无忌等修之。使许敬宗、李义府用事，所损益多悉止，学者非之。太常博士萧楚才等以为预备凶事，非臣子所遗言，敬宗义府深然之，遂焚国序一篇，由是凶礼遂缺。初，秋辞王不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挪利私通，不失毕不能进，由是君臣猜祖各有党羽互来告难，上两诏之，既至求挪利，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不失毕归国，至秋辞东境尼什城，秋辞大将节烈颠发众拒之，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波罗可汗。不失毕拒城自守，不敢进，召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，会不失毕并卒，胄与节烈颠战，大破之，擒节烈颠及其党，尽诛之，乃以其地为秋辞都督府。戊申，立不失毕之子素姬为秋辞王兼都督。二月丁巳，上发东都，贾诩至京师。夏五月癸未，徙安西都护府于秋辞，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，镇高昌故地。六月，瀛州都督兼东夷都护成明镇，又领军中郎将薛仁贵 将兵攻高黎之赤峰镇，拔之，斩首400余级，俘虏100余人。高黎遣其大将窦方楼率众30000拒之。明镇以契丹逆击，大破之，斩首2500级。秋八月甲寅，波罗哀辽酋长多胡桑等率众内附。冬10月更申，吐蕃赞普来请婚。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，诸子还报者并列清贵，而义府贪冒无厌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郁郁，其门如是，多数朋党轻动朝野。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，义府是恩不为之下，由是有隙，与义府送于上前，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。11月已有，贬正伦衡州刺史，义府蒲州刺史，正伦寻卒于衡州。阿史那贺鲁即被擒，谓萧嗣业曰：“我本王鲁，为先帝所存，先帝欲我后，而我负之，今日之败，天所怒也。吾闻中国行人必于世，愿行我于昭陵之前，以谢先帝。”上闻而怜之。贺鲁至京师，甲午献于昭陵，敕免其死，分其种落为6都督府，其所亦属诸国皆至州府，西进波斯，并立安西都护府。贺鲁寻死，葬于协力墓侧。戊戌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，大理卿辛茂将为监事中，开府仪同三司鄂中武公尉迟敬德薨。敬德晚年闲居，学延年术，修饰池台，走清商乐以自奉养，不交通宾客，凡16年，年74，已病终，朝廷恩礼甚厚。是岁，爱州刺史褚遂良卒。雍州司事许一与来济善，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，吏部尚书唐林奏以一为江南道巡查使，伦为剑南道巡查使。是时义府虽在外，皇后常保护之，以林为挟司选授。4年春2月乙丑，免临官。3月壬午，西突厥兴西王可汗与珍珠业户战于双河，斩珍珠业户。夏4月丙辰，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，同中书门下3品。乙丑，以黄门侍郎徐宇师参知政事。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，深怨之，即意废王后。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，武后亦不悦。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，无忌每面折之，敬宗亦怨。武后既立，无忌内不自安，后令敬宗 似其细而现之。会洛阳人李凤杰告太子贤马为季方，监察御史李朝彭党事，敕敬宗与新茂将居之。敬宗暗之疾，季方自刺不死。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吴季构陷忠臣近期，使全归吴季，四系谋反，今事绝，故自杀。上京曰：“岂有此也？就为小人所见，小生已祖则有之，何至于反？”敬宗曰：“臣始末推究，反状已露，陛下有以为宜，恐非社稷之福。”上泣曰：“我家不幸，亲戚间屡有异志，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，今援救复燃，使朕惭见天下之人，姿势若实，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遗爱汝秀儿，与一女子谋反，是何所成？吾既与先帝谋取天下，天下服其志，为宰相30年，天下畏其威，若一旦窃发，陛下遣谁当之？今赖宗庙之灵，皇天极恶，因按小事乃得大奸，使天下之庆也。臣妾恐无忌之季方自刺，窘极发谋，攘妹一呼，同恶云集，必为宗庙之忧。臣昔见宇文化及父庶为炀帝所亲任，结以婚姻，委以朝政，庶卒，化及复典进兵，亦息于江都作乱，先杀不复及者，臣家亦遇其祸。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，唯恐不及。黎明遂清随事，前事不远，愿陛下速决之。上命敬宗更加审查。明日敬宗复奏曰：“昨夜季方已成与吴季同反，臣又问季方，吴季与国至亲，累朝宠任，何恨而反？”季方答云：“韩愿常遇吴季云，柳氏楚遂良，劝公立梁王为太子，今梁王继废，上意移宫，故出高旅行于外。自此无忌忧恐，见为自安之计。后见长孙祥又出，含怨得罪，日夜与季方等谋反。臣参验辞状，贤相符合，请收捕准法。”上又泣曰：“就若国耳，朕绝不忍杀之，天下将为朕和，后世将为朕和。”敬宗对曰：“伯昭汉文帝之旧也，文帝从代来，昭亦有功，所作止于杀人。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杀之，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，今无忌望两朝之大恩，谋以社稷，其罪与伯昭不可同年而语也。幸而坚壮自发，逆徒隐伏，陛下何疑？犹不早决。古人有言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安危之际，见不容发。 吾既今之奸雄，王莽司马懿之流也。陛下少更千言，臣恐变生肘腋，悔无及矣。上以为然，竟不引问无忌。务臣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，以为扬州都督，于黔州安置，准一品公给。降无忌之从父兄子也。前此自工部尚书初为荆州长史，故敬宗以此诬之。敬宗又奏无忌谋逆，由褚遂良、柳氏、韩苑构山而成，是乃前通功业，谋行鸩毒。于志宁亦党附无忌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，除侍院名，免志宁官。秦使发道赐兵，援送无忌一黔州。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，留领表。遂良子燕府燕冲留爱州，余道杀之。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。五月丙申，兵部尚书任雅相、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。承庆司道之孙也。凉州刺史赵持满多立善射，喜任侠，其从母为韩苑妻，其舅驸马都尉长孙权无忌之族弟也。权作无忌，留西州。许敬宗恐持满作难，乌云无忌同反，亦召至京师下狱，训略备至，终无一辞。曰：身可杀也，辞不可更。立无如之何，乃代为御辞节奏，务须诛之，失于城西。亲戚莫敢视。有人王方义叹曰：栾布哭彭越亦也，文王葬枯骨人也。下不失义，上不失人，不亦可乎？乃收而葬之，上闻之，不罪也。方义废后之从祖兄也。长孙权至留所，县令西指杖杀之。六月丁卯，诏改士族制为姓氏录。初，太宗命高士廉等修士族制，升降去取，时称允荡。至是，许敬宗等以其书不恤武士本望，奏请改之。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，以后族为第一等，其余悉以侍堂官品高下为准，凡九等。于是士族以军功至位五品，欲世流，时人谓之勋格。许敬宗以封禅仪，己巳奏请以高祖太祖俱配昊天上帝，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帝旗，从之。秋七月，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，相州追柳氏，镇州追韩苑，并枷锁一京师，仍命州县步入其家。恩无忌之族弟也。 人吟，命李基、许敬宗、辛茂将与任雅相、卢承庆耿复案无忌事。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，再居无忌反状，至则逼无忌领自缢，召柳氏、韩苑所至斩决，使者杀柳氏于相州，韩苑已死，发宴而还。即墨三家近亲皆留岭南为奴婢。常州刺史长孙祥作与无忌通书，除剿。长孙恩留潭州。八月壬子，以蒲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义府既贵，自言本出赵郡，与朱李续朝暮。无赖之徒借其权势，拜服为兄书者甚众。几世中李崇德出与同蒲，即义府出为蒲州，即除之。义府闻而贤之，即复为相，使人诬告其罪，下狱自杀。乙卯，长孙氏、柳氏、原无忌氏贬将者十三人。高履行贬永州刺史，于志宁贬荣州刺史，于是贬者九人，自是正归中宫矣。九月，诏以石、米、史、大安、小安、曹、拔韩那、义达、疏勒、朱居半等国至州县府百二十七。冬十月丙午，太子加元符，赦天下。初，太宗及山东士人自金门地，婚姻多则资财，命修士族制，立将一等，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，不亦山东之族。而魏征、房玄龄、李基家皆盛与为婚，常左右之，由是旧望不减，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，高下悬隔。李义府为其子求婚不获，恨之，故以先帝之旨劝上剿其弊。壬戌，召后卫陇西李宝、太原王琼、荥阳郑温、范阳卢子谦、卢浑、卢甫、清河崔宗伯、崔元孙、前燕柏陵崔毅、晋赵郡李凯等子孙，不得自为婚姻，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术，无得受陪门财，然望族为时所上，终不能尽，或再女妾送夫家，或女老不嫁，终不与异性为婚，其衰宗落谱，朝暮所不耻者，往往反自称尽婚家，亦增后嫁。闰月戊寅，上发京师，领太子监国。太子思慕不已，上闻之，具诏复行在。戊戌，车驾至东都。十一月丙午，以徐与师为散骑常侍，检校侍中。戊午，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。司节四金都曼率疏勒、朱巨波、叶盘陀三国反， 击破于田，癸亥，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，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又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黎将温沙门战于衡山，破之。苏定方军至夜夜水，思捷保马头川，定方选精兵万人，计3000匹，驰往袭之，一日一夜行300里，结弹至城下，都曼大惊，战于城外，都曼败，退保其城。即暮，诸军既至，遂围之，都曼惧而出降。五年春正月，定方献俘于乾阳殿，法司请诸都曼，定方请曰：臣许以不死，故都曼出降，愿盖其余生。上曰：朕屈法以全清之信，乃免之。甲子，上发东都。二月辛巳，至滨州。三月丙午，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，妇人于内殿，班赐有赐。诏：滨州妇人年80以上，皆板授郡君。百济是高黎之源，朔亲新罗。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。辛亥，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10万以伐百济，以春秋为余仪道行军总管，将新罗之众与之合事。下四月丙寅，上发滨州。癸巳，至东都。五月，作合璧宫。壬戌，上幸合璧宫。戊辰，以定襄都督阿史德舒宾、左武后将军阎陀梯真、居延州都督李和珠并为冷谦道行军总管，各将所部兵以讨叛息，仍命尚书右丞崔余庆充使总护三部兵，西巡遣使降，更以舒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，以讨契丹。秦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。六月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甲午，车驾还洛阳宫。房州刺史梁王忠年近长，颇不自安，或私议妇人服以备刺客，有朔自沾吉凶，或告其事，求七月已巳，废忠为庶人，徙黔州，囚于城前故宅。丁卯，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做科调师所免官。八月，吐蕃陆东赞遣其子启正将兵及突遇浑，以突遇浑内附故也。苏定方引兵自城山济海，百济据雄津江口以拒之，定方进击破之，百济死者数千人，余皆溃走。定方水陆齐进，直趋其都城，未至20余里， 百济倾国来战，大破之，杀万余人，追奔入其郭。百济王一辞，即太子龙逃于北境，定方尽为其城。一辞次子泰自立为王，率众固守。龙子闻思曰：“王与太子皆在，而叔惧拥兵自望，届时能却唐兵，我父子必不全矣。”遂率左右于城来降，百姓皆从之，太不能止。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志，太窘迫，开门请命。于是义慈、龙及诸城主皆降。百济固有五部，分统37郡、200城、76万户。诏以其地至熊津等五都督府，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。壬午，左五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节、拔野固、蒲谷、铜锣四部，三战皆捷，追奔百余里，斩其酋长而还。冬十月，赏出苦风眩头重，目不能视。百司奏事，赏或使皇后决之。后姓明敏，涉猎文史，处事皆称职。由是使委以政事，全与人主谋矣。11月戊戌朔，上谕则天门楼，受百济服。自其王一辞以下，皆视之。苏定方前后灭三国，皆生擒其主，赦天下。贾寅上姓许州。12月辛未，田于长社。己卯，还东都。壬午，以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霸江道行军大总管，左五卫将军薛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蒲州刺史程明镇为漏方道总管，将兵分道击高黎。青州刺史刘仁轨作都海运副船，以白衣从军自效。龙朔元年春正月乙卯，募河南北淮南67州兵，得44000余人，以平壤漏方行营。戊午，以鸿胪卿萧四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，率回纥等诸部兵一平壤。2月乙未会，改元。3月丙申朔，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，观屯营新交之舞，谓之一荣大定乐。时上欲亲征高黎，以向用武之事也。初，苏定方济平百济，刘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，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，抚其余众。文度济海而卒，百济僧道琛、故将福信聚众据周流城，迎故王子封于倭国而立之，引兵为人怨于府城。召其刘仁轨简教代方州刺史，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人怨。仁轨喜曰：“ 天将富贵此翁矣。于周斯请唐吏及庙会以行，曰：吾欲扫平东夷，颁大唐征朔于海表。人鬼欲君严整，转斗而前，所向皆下。百济力量诈于雄津江口，人鬼与新罗兵合击破之，杀溺死者万余人。道琛乃视府城之围，退保人存城。新罗粮尽引还，道琛自称领军将军，福信自称双岑将军，召集徒众，其势一张。人鬼众少，与人怨合军，休息士卒。上诏新罗出兵，新罗王春秋奉诏，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人鬼等，至古寺，福信邀击，败之，亲自革领道遁还新罗，不敢复出。福信寻杀道琛，专总国兵。下四月丁卯，上幸合璧宫。庚辰，以任雅相为灞江道行军总管，弃璧合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，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，与萧四业及诸胡兵凡35军，水陆分道并进。上欲自将大军继之。癸巳，皇后抗表见亲征高丽，诏从之。六月癸未，以突火罗、燕搭、季宾、波斯等16国至都督府巴，州76，县110，军府126，并立安西都护府。秋七月甲戌，苏定方破高丽于灞江，屡战皆捷，遂为平壤城。九月癸巳朔，特进新罗王春秋卒，以其子伐敏为乐浪郡王、新罗王。壬子，徙陆王贤为沛王。贤闻王勃善主文，诏为修撰。勃通之孙也。时诸王斗鸡，勃系为袭周王姬文，上见之，怒曰：“此乃交媾之见。”赤勃出沛府。高丽葛苏文遣其子南生，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，诸军不得渡，弃璧合力至，执兵大合。合力引众乘兵渡水，鼓噪而进。高丽大溃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30,000级，余众西降。南生仅以身免，会有诏班师，乃还。冬十月丁卯，赏田于鹿魂，戊申，有田于飞山。癸酉，还宫。回纥酋长婆润卒，指比速独带领其众，与铜锣仆固犯边，召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，燕然都护刘神礼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，鸿胪卿萧四业为新鄂道行军总管，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，将兵讨之。神礼德威之子也。二年春正月辛亥， 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。二月甲子，改百官名，以门下省为东台，中书省为西台，尚书省为中台，侍中为左相，中书令为右相，仆射为匡正，左右丞为素基，尚书为太常伯，侍郎为少常伯。其余二十四司、御史台、九肆、七谏、十六位，并以义训更其名，而执任如故。甲戌，罢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。雅相为将，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，皆以所思补授。谓人曰：“官无大小，皆国家公器，岂可苟变其私？”由是军中赏罚皆平，人服其功。戊寅，左骁卫将军、白州刺史卧居道总管彭孝泰与高黎战于蛇水之上，军败，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。苏定方为平壤久不下，毁大学，解围而还。三月，郑仁泰等拜铁勒于天山。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，合众十余万以拒之，选骁箭者数十人挑战。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，余皆下马请降，仁贵悉坑之，渡契北，击其余众，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。军中歌之曰：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”思杰、多烂格等部落先保天山，闻仁泰等将至，皆迎降。仁泰等纵兵击之，掠其家以赏军。鲁相率远遁，将军杨志追之，为鲁所败。后继告仁泰，鲁辎重在尽，王可取也。仁泰将轻骑万四千背道赴之，遂于大气至新鄂河，不见鲁，粮尽而还。值大学，士卒激动，弃捐甲兵，杀马食之，马尽，人自相食。彼入塞，余兵才八百人。军还，司县大夫杨德义合奏仁泰等诛杀以降，使鲁逃散，不抚士卒，不计资粮，遂使骸骨蔽野，弃甲资寇。自圣朝开创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。仁贵与所兼邻，贪淫自恣，虽今所得，不补所丧，并请副法司推科，诏以功赎罪，皆释之。以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为铁勒道安抚使，左卫将军江克复之，以安及其余众。合力减经济五百，驰入九姓中，鲁大惊。合力乃谓曰：“国家知汝皆协从，赦汝之罪，罪在酋长，得之则已。”其部落大喜，共执其业户及赦特勒等二百余人以受合力。合力属其罪而斩之，九姓遂定。甲午， 车驾发东都，辛亥，幸蒲州。下四月庚申朔，至京师。辛巳，作蓬莱宫。五月丙申，以徐与师为左相。六月乙丑，出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。秋七月戊子朔，赦天下。丁巳，雄津都督刘仁苑代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雄津之东，拔针县城。初，仁苑仁轨等屯雄津城，上与之敕书，以平壤军回，一城不可独固，以拔旧新罗。若金法敏借清留镇，以且停笔，若其不虚，即以泛海还也。将士咸欲西归，仁轨曰：人臣殉公家之利，有死无二，岂得先念其私？主上欲灭高丽，故先诛百济，留兵守之，致其心腹。虽鱼寇充斥，而守备甚严，以厉兵秣马击其不义，礼无不克。季节之后，士卒心安，然后分兵据险，开张行事，非表以文，更求义兵。朝廷知其有成，必命将出师，生援才接，凶丑自坚。非直不弃成功，实亦永清海表。今平壤之军既还，雄津又拔，则百济于尽，不日更兴。高丽不寇，何时可灭？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，苟或动足，即为秦虏；纵入新罗，亦为饥客。托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况福信兄辈残虐，君臣猜离，行相屠戮，正宜坚守官变，长变取之，不可动也。众从之。使百济王封与福信等以仁苑等孤城无援，遣使谓之曰：大使等何时西还，当遣相送。仁苑仁轨知其无备，呼出击之，拔其支罗城及隐城、大山、沙井等栅，杀获甚众，分兵守之。福信等以针县城险要，加兵守之。仁轨伺其稍懈，引新罗兵夜赴城下，攀草而上，毕明入据其城，遂通新罗运粮之路。仁苑乃奏请义兵，诏发资清来海之兵七千人以赴雄津。福信专权与百济王封进相猜忌，福信昌吉卧于枯室，欲四封问吉而杀之。封知之，率亲信袭杀福信。遣使以高丽倭国起师，以拒唐兵。